小傻几个字，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有。 作无情人何必再写信，既然已无心何苦再用心，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回忆。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，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，不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有

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切士兵娃娃，陪着你打遍天下。当血腥荒谬的无力交加，要记得你并不孤单，你也一样还天真吗？荒诞的还相信童话，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了远征，迷航没有灯塔，在这梦的船桨听到情回答，为了什么还没将云端，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爱，被人生温柔对待。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。

宣言，诚信，从你我做起。